第三课，请求指导。 课文。 第一节，连续见面。 您好，我是爱都的杰克·勒佩斯，我找国际合作司的关处长。您好，勒佩斯先生，我就是关文凯。怎么样，最近忙不忙？ 还好，您一定非常忙吧？前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您写的文章，就是那篇关于大力开办残疾人技能培训学校的文章。这篇文章写得好啊，我和我的同事都同意您的观点，我们都很赞赏您对残疾人受教育情况的调查。 过奖过奖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爱都计划在今年五月上旬举办一次大型的世界教育展，我想向您请教一下，举办这样的活动，我们需要去中国政府部门办理哪些必要的手续？ 你们准备在哪儿举办？ 在武汉。 是你们主办吗？ 不是，我们中方的合办单位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，此外还有几家协办单位。 按照中国目前的规定，你们可以由中方主办单位申报。举办类似的活动需要得到中国教育部的批准。由于你们的活动在武汉举行，还应该得到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。至于在武汉的申报程序，我建议你先和湖北省武汉市外事办公室联系一下，他们会告诉你更详细的步骤。 关处长，您看我们可不可以安排一个时间面谈一次？我觉得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当面向您请教。 好啊，我建议你把该项目的有关申报材料准备好，先送到我们这里，待我们看完初步研究一下后，我们再约定一个时间面谈，怎么样？ 好，材料我们下午就可以送过去，谢谢。 您好，关处长，不知道我们的材料你们看完没有？ 杰克，你好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材料我们已经看完了，你看什么时候可以安排面谈？ 下个星期二，上午10点，怎么样？ 我可能要晚一点，9:45我要开一个小会，11点怎么样？ 11点，好啊。我知道您很忙， 那么我建议找一个安静一点的饭店，我们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谈，如何？ 好主意， 那我们见面再详谈吧。 第二节，工作午餐。 对不起，关处长，我是不是来得太迟了？ 啊，没有，我也刚刚到。请坐吧。 我们坐哪儿？是不是到吸烟区？这样您好吸烟。 谢谢。现在吸烟成了公害，我们烟民快成过街老鼠了。 怎么样，没有想过戒掉吗？ 怎么没想？我都戒过好多次了。 抽一支。 谢谢，我还没有学会。我抽烟你不介意吧？ 没关系。今天我买单，您点菜。 小姐，请把菜谱拿过来。还是我付钱吧，我要尽地主之谊嘛。 那哪行，今天是我向您请教问题，是工作午餐。 那就不客气了。你有什么忌口的吗？比方说对什么过敏，怕不怕辣，或者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不能吃什么东西？ 除了骨头，我什么都吃。 好，一个鱼汤，一盘宫保鸡丁，一盘鱼香肉丝，一个东坡肘子，一盘小油菜。喝点什么？啤酒还是白酒？ 还是喝点白葡萄酒吧，我觉得中国的白葡萄酒不错。 关处长，来干一杯。 来，干。哟，杰克， 来中国时间不长，酒量见长呀。喝酒要看兴致嘛，今天有幸和关处长共饮，自然酒量见长啊。 言归正传，谈谈你们准备在武汉举办的教育展。 好，我准备了一袋子问题要向您请教。 不用客气，希望我的答复能对你有所帮助。 生词注释。 技能。 协办单位。 申报。 类似。 外事办公室。 公害。 介意。 买单。 菜谱。 忌口。 过敏。 酒量见长。 言归正传。